喜地跳上一支的士歌，不管男女和老友，转眼之间大家一起变成好朋友。嘿嘿，时间太快，别等到白了头。嘿嘿，这是挥洒青春的时候。跳上一支的士歌，不分男女和老幼，转眼之间大家一起变成好朋友。让我牵着你的手，胸膛昂起头，快快乐乐大步一起向前走。